寒。兰桂坊剑南那土葬，接电话一天的讲，照稿讲，赚了薪水买回意气放浪。似戏中那烟草，忘记明朝早，越晚越好。数个老又看那个入夜夺宝，平日需要欲望，夜里更需要看。醉狐狸发呼，每日招呼只一想买招呼，白昼天黑两样也算好苦。忘记办公室寻到迷失，喝个够了对过客大骂绝不。夜里更需要看。